各顶姊妹平安，好多谢王牧师同埋贵教会嘅邀请，让我同大家一齐去敬拜上帝自己。当我收到你哋教会嗰个嘅主题嘅时候咧，佢讲紧咧，佢话系要祷告更新壮灵命，展翅迎接新里程，一方面就好好啦，做得。另一方面嘅时候咧，我就谂啊，一路今日礼拜去讲到嗰个信息咧，我都系谂下，不如就系讲下半橛啦，因为我相信咧，上半年嘅时候可能都讲咗关于祷告更新灵命嘅成长咧，已经讲咗好多啦咁，所以一路都系谂咧，可以讲下半橛嘅，讲紧展翅迎接新里程，特别知道咧，恭喜大家咧，将会系31周年嗰个堂庆，所以好好感谢神系踏上去另一个嘅里程。不过当你不断地去祈祷，不断地去思考今日的信息的时候，这一段的刚才所读的经文，它是一路在我的脑海里面，一路上帝都是将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里面，觉得讲祈祷，然后我一路都觉得不要讲祈祷，我相信你们应该讲了很多的了，不如讲下半橛，但一路这段经文都是挥之不去，所以最后尾我都是聆听上帝的说话。既然上帝说要讲祈祷，继续讲祈祷。不过我们问一下，祈祷难不难啊？祈祷难不难啊？可能对于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或者你记得你初信主的时候，祈祷都挺难的。尤其如果要 在众人的面前一起开声的时候你去领祷，那都觉得 挺难的，都挺惊的。不过祈下祈下，其实发觉祈祷都不是那么困难啫。都不会咁惊啫。不过咧，喺维珍神学院嘅一个嘅前院长咧 ，James Houston 啊，侯士敦博士咧，佢就系由英国嘅牛津大学转去到维珍神学院嗰度教书，后尾咧亦都系成为咗院长。佢就咁讲啦，佢话由佢由牛津大学转去到神学院教书嘅一日开始咧，第一日开始，佢就立志，佢话佢呢一生咧。最重要的 passion， 佢嘅热诚就系咩咧？要做啲咩咧？就系要去鼓励更多嘅基督徒喺祷告里面去尽心。哇！佢一个人，佢话佢一生由牛津大学转到去维珍神学院，佢话由嗰日开始，系佢而家90几岁啦嘅时候，佢都话最重要嘅就系让到基督徒喺祷告里面尽心。所以的而且确，祈祷咧唔系好困难嘅，不过祈祷咧其实可以系不断去深化。同埋喺祷告里面咧，其实系不断去经历上帝，喺祷告里面系不断去认清上帝系一个点样嘅上帝。所以我亦都盼望咧，今日透过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咧，俾我哋能够彼此嘅鼓励，继续喺祷告里面去尽心，喺祷告里面去认清上帝，甚至乎认清自己、认清别人系一个点样嘅一个嘅情况。刚才所读嘅呢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9至14节咧，佢先头经文嘅时候提到，佢话提到有两个人。当然咧，圣经里面讲咧，点解耶稣会讲呢个比喻呢？因为耶稣向住那些仗着自己系义人嘅咧，就讲呢一个嘅比喻。佢话因为有啲人咧系以自己为义，就去睇低其他人，所以耶稣就回应呢啲人先讲呢个比喻嘅。不过无论如何，呢个比喻咧都系同祈祷有关系，都系同祈祷嘅内容有关系。我哋就尝试去睇下呢两个人物系一个乜嘢嘅人物呢？第18章第10节，佢话呢两个人都分别上到去圣殿里面去祷告，大概嗰个圣殿都系讲紧系耶路撒冷上面嘅圣殿啦。你谂下，唔系人人都可以去到耶路撒冷嘅圣殿去祈祷嘅。不是我们这么方便可以每个礼拜回来教会的。他说这两个人去到圣殿，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祈祷，都必然是很敬虔的人，上到去圣殿里面去祷告。接着他说其中一个呢就是法利赛人，另一个呢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我们尝试去看看这两个人呢都分别有些动作的。法利赛人的动作呢是少一点的，描绘他的动作。税吏呢描绘他的动作是多一点。法利赛人祈祷的内容是长一点的，税吏的内容的祷文是很短的。主耶稣也有讲两个人的结局，我们上次去看看他们那个的比较。第一个他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的动作是怎样的？去到圣殿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他就站着去祈祷的。税吏呢，我们看到税吏其实第13节他一样讲，税吏都是上到去圣殿呢都是站着在这祈祷，两个人都是站在这里的，两个人都是站在这里祈祷。不过对于税吏的形容呢就多了一句他说话的，你看第13节， 他说无论是法利赛人或是个税吏都站着他们向神祷告，不过呢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就形容那个税吏站着站个距离，他就想说什么呢？是远远的去站着。为什么要说远远的？这里其实说他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去祈祷，其实是不是代表他一些内在的心情？是不是说他其实是想去面对上帝，所以他才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祷告，不过呢可能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的渺小，所以远远的去站着在那里祈祷。但相反呢，这个法利赛人就没有这句的形容了，就是说他站着在那里祈祷了。好，再看那个的法利赛人，他在讲什么呢？当他祈祷的时候，第十一节圣经里面就讲说他自言自语，他就在那里祈祷了，这个都很有趣的。明明讲他在那里祈祷，不过他跟着经文呢，就是个旁白的人形容多一句，他在自言自语而已。这个其实是一个讽刺来的了。你说他法利赛人是不是祈祷到啊？是啊，圣经没说他想去圣殿到祈祷嘛。但是其实呢，那个写圣经的人呢，专门要落多个字个注脚告诉你，他是祈祷，不过其实他又不是祈祷到，他在自言自语讲的东西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跟着那里经文讲，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感谢你，他好像跟上帝讲我感谢你。他感谢上帝什么？你都很多时候在祈祷里面都感谢上帝的，是吧？不过你看看你有没有好像法利赛人这样感谢上帝。他说我感谢上帝啊，因为呢我就不像那些人勒索不义奸淫。蛤？这样去讲感谢的。他说即不像那些人，亦都不像那个什么呢？不像那个税吏。咁似乎嗰个法利赛人见到税吏喺度嘅喎，即系两个一齐同场喺度去祈祷。系嗰个法利赛人首先去感谢神，佢话我就唔似嗰啲咧勒索不义奸淫嘅人，亦都唔似呢个税吏。呢个税吏系罪人，收税嘅呢个嘅系一个罪人。相反，呢个法利赛人跟住讲嘅咧，佢话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哇几犀利！你觉得佢敬唔敬虔啊？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即你有没有经常禁食啊？没有啊，真我们现在已经在想一间完了崇拜吃什么了、啊、怎么禁食呢？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大概那些文献告诉我们，法利赛人逢星期一和星期四他们都会禁食的、啊、当然禁食他不是所有都不吃的，他们会吃饼会喝水，不过讲他们就是很敬虔的，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而且呢跟着之后呢他还说将他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即是他做得很好的。你想想他又不像那些人勒索不义奸淫，即是这十戒他守得很好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讲十戒他守住，他呢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很敬虔，而且呢是献上十分之一。你说一个这样的法利赛人如果套用回现代来看呢，这些是很敬虔的执事的榜样来的嘛，是吧？就是刚才说姊妹好好为到教会的牧者执事祈祷，这些不是很应该我们是领袖的榜样吗？那些很敬虔的、啊、即是他出来行步路的时候都很有属灵的气质的，讲的说话的时候很熟圣经的，他很敬虔的，那这些是很敬虔的表现。这个是一个的法利赛人他有的情况，所以很虔诚的。但是相反你看看他形容税吏呢，刚才讲了，他说第十三节那个税吏就是一样站着在那里去祷告，不过呢是远远的站立，远远的。刚才已经讲过可能是他代表自己那种的不配，那种的卑微。跟着之后还有形容一个动作的，他说那个的税吏只眼敢不敢望向天啊，不敢望上去。那原因是什么呢？一样好像表达那种的不配，好像望上去代表望上去天，代表去望上去给上帝都觉得不配的，而且呢只在这里捶胸，就是觉得是好像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形容的动作呢，形容税吏是多很多，法利赛人就是讲的很多。相反这个税吏他的祷文很短的，就是一句的说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就是税吏很简短的祈祷。圣经里面就去讲这两个人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十四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好埋，如果你有圣经喺手嘅，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嘅经文，睇下主耶稣基督讲呢两个人嗰个嘅结果系点样咧？请大家读啊，唔该。我告诉你们，死人回家去，你那人倒算为义，行为卑，自卑嘅必升为高。你睇下主耶稣基督讲，佢话佢告诉你们啊，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这人那人，我想问一下，边个是这人？边个是那人啊？瑞利是这人啦、啊，个那人是法利赛人啦、啊。大家咦，即系大家都看得好好仔细啦。新汉语译本咧，佢亦都译得好清楚嘅。新汉语译本咧，佢就话咧，我告诉你们，回家去嘅时候咧，被算为义嘅咧就是这个瑞利，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即是他讲清楚就讲明俾你听，那个被算为义嘅就是瑞利，不算为义嘅是法利赛人，就讲清楚，讲白咗俾你听。但是其实呢，原本那个的表达呢才更加有趣。原本他就是专门说没有讲明给你听，用瑞利那个名字，用法利赛人那个名字，只是说给你听，这人都算为义，那人呢就是不是了。哪个这人那人，大家听到很心水清，那这人当然是讲瑞利，那人当然是讲法利赛人。如果是调转当时的法利赛人听这段经文呢，是当时很敬虔受万人敬仰的宗教领袖，个个都是很看重敬虔的人，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这些是很敬虔的人，守住十戒，这些是非常好的榜样。两个的一个罪人和一个宗教的领袖去到殿里面去祈祷，你说当时的宗教领袖告诉你们，哪个是更加蒙神悦纳的义人？这人会说那个这人是哪个？是法利赛人啊，不是瑞利。所以耶稣的表达 很有趣、啊、就是要 去反省一下，究竟这人是哪个。可能当时有听的人个个都会觉得梗是这个法利赛人、啊、就是讲法利赛人、啊、这里有很有趣的，因为、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名字都不帮他们安的，总之用安他的身份的，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瑞利。法利赛人是当时宗教的领袖表表者，很多人都看重的，也都有一定社会和宗教的地位。瑞利呢，这人喜不喜欢的？不喜欢的。瑞利做什么的？瑞利做收税已经不喜欢的了，是你想想加拿大税局都不是很喜欢的，我们收税都不是很喜欢。再加上当时的处境呢，他是帮什么人收税啊？帮罗马政府收税，而他是犹太人，帮、就是、在他的同胞当中去帮外邦人罗马人去收税，而且是从中取利的，所以根本人是不喜欢这些税利，税利是衰人来的。你想想，如果用回现代人、即得罪一点可以这么说，是说一个很敬虔受万人敬仰的牧师和一个大耳窿，大家知道大耳窿是什么了，和一个大耳窿在这里祈祷，你说哪个是敬虔呢？哪个是义人呢？可能会觉得当然是那个了，是不是？但是现在讽刺的就是耶稣告诉你，不是、哦、那个税吏，那个罪人，那个人都觉得不配的，连他自己都觉得不配的，那个人倒算为义。究竟这个分别在哪里呢？为什么人人去看一个敬虔的一个这样的法利赛人反而不是这样呢？主耶稣基督反而去提醒我们，其实在祷告里面要去认清自己是哪一个。法利赛人他在祈祷里面只是见到什么呢？只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东西。其实他是不是一个祈恩图？你可以说他是，但也很像圣经的作者说他根本不是在自言自语，他只不过在吹嘘自己而已。吹嘘自己是他是祈恩图吗？在这里颂扬赞赞自己所讲的所做的事，这个是祈恩图吗？相反，那个瑞利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向神祷告。天主教的现任的教宗 Pope Francis 呢， 当他刚刚被选为教宗的时候，那人不是很认识他的，因为他不是 很出名的，当时一个主教。那些人又问他， Mario Bergoglio， 你究竟 Who are you？ 你是哪一个啊？那这个新上任的教宗停了一阵，跟着之后他就很谦卑地答他， I'm a sinner， 我是一个罪人。他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就是对于天主教的群体来讲，我觉得咦，很大的冲击的、哦、教宗 很崇高的嘛，很圣洁的嘛，没错的嘛，但是他说 I'm a sinner， 我只是一个罪人。其实我们有哪一个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罪人呢？但是相反，这个法利赛人只是见到自己觉得好的地方，只有去到上帝呢，去能够诉说一切他讲他自己美好的地方。其实好像有少少像什么呢、今天的年轻人呢，很喜欢出到去吃东西，出到去玩，出到去开 party 呢，当然拿着个电话，跟着之后拍张照，跟着之后摆上网，这些叫打卡的嘛，是吧？是，你有多少人打卡的，终于或者你看到人家去打卡，即是说你去到哪里做过什么事呢，你都要去拍张照给人家知道的。这个法利赛人打卡真的去到上帝面前，是吗？他祈祷吗？他认识着上帝吗？他只不过是吹嘘着他自己一切做的事，并不是祷告。因为他在去到祷告当中的时候，他没有见到自己的本相，没有见到真正自己的真相，只有这个觉得不配的罪人，他去到神的面前，他才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法利赛人见不到，他只见到的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叻的地方。其实祷告不是要去做很多 的装饰，祷告最重要的是真诚，真的活出真正的自我，要明白自己，这个才是祷告最重要的真相。祷告最重要的内涵是将我们真诚用自己表达出去。所以有一个灵修学家他说得很好，他说这些是叫做 true self，真我，或者是叫做 naked self， 是一个赤裸的我。会不会你跟我很多时候祈祷的时候都带着很多的面具，都很多的矫饰，都很多的造作去到上帝面前？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个个都知道我是牧师，他就说好啦，即是你是牧师，俾面你啦，呢个佢讲嘅，佢俾面你啦，叫你借饭祈祷啦咁。不过临借饭祈祷之前咧，佢就同我句嗱，不过咧，你唔好讲咁长啊。佢我试过一次咧，请一个牧师借饭祈祷，佢讲咗三个字啊。咁我以为佢讲三个字系咩意思？感谢主缘啦，咁唔系啊，佢讲咗三个字，即系15分钟啊。佢话嗰个牧师由创世记引经文引到启示录，都未讲完，嗰、那个嘅借饭祈祷讲好长啊咁。啊、有时是的，即我们都在这里很多的，即我不是说那个牧师是，不过有时候自己的祈祷都是很多的矫饰，很多的造作。有两次呢，一直的 很多年前，一次跟一个牧师的仔，那时候他的仔四岁而已，一起同台吃饭，那个牧师就叫个仔，不如仔你带领我们祈祷吧。那我的仔就在这里讲了，他一耷低头，那个四岁的小朋友就在这里讲，感谢天父赐我菠萝菜。咁我完咯，咁我喺度食嘢啦，一路食嘢嘅过程，我发觉又冇菠萝又冇菜，咁我就问佢嘅爸爸，问个牧师，点解佢喺度讲佢话感谢天父赐我菠萝菜嘅咧？咁佢话因为我个仔最中意食嘅就系菠萝同菜，所以佢就觉得上帝赐俾我食嘅嘢就系最美好嘅、最好食、我最中意食嘅嘢，咁佢就喺度感谢上帝，咁好真诚噶。我有一次咧，同一个嘅初信嘅姊妹一起祈祷。嗰阵时咧，我哋出去传福音，跟住之后咧，翻咗去吓，一起去祈祷。咁我就讲翻咧，成个传福音嘅过程有好多上帝嘅带领。一起喺度祈祷嘅时候咧，那个姊妹就讲啦：，佢话神啊，多谢你俾我带住我一起去传福音。我听到呢啲见证嘅时候咧，我眼都突埋啊咁。真系喺度突埋，我冇谂过你呢啲嘢都做得到。啊，我哋喺度忍住笑喎，咬晒脷，咬即系啲大髀，又唔笑得出。我喺度突埋啊，点解你咁样都做得到嘅？即系我哋平时唔好少咁样去祈祷，但我谂下佢就系嗰种嘅真诚啊。虽然我都同佢讲系啊，即系咬住你好辛苦啊，唔笑。但系好奇妙啊！有时信得主内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少听见眼都突埋啊，即系哎呀，原来神你咁都得嘅。 那種真誠。當我預備這一次的講道的時候，我想想我都有。在前一排我請了壽院一位的院長去講道的時候，在我教會講道，那我臨講道之前就是我們一起的有祈禱，我們侍奉人員祈禱。那我祈禱出去那次之後呢，那一天的禮拜日我就發覺上帝給我一個的看回我自己呢，就發覺原來那天的祈禱呢祈得特別長的，還有因為呢有那個的壽院的院長在這裡，好像引幾段特別講多一些的經文，有時候自己原來有那種的造作。但是祈禱其實是不是要祈給這個人聽的？其實不是啊，上帝說你對著我祈禱而已，為什麼要去有這些的造作矯飾？回來出人提醒我們一個尷尬，不是去到神的面前還要戴著個面具，不是就要好像去打卡講自己做了什麼，而是在祈禱裡面真正去認清自己的本相，原來只不過是一個罪人，將個真我呈現去到上帝的面前。不單止是這樣，法利賽人和税吏的祈禱其實是更加告訴我們聽，祈禱其實是要去真真正正看見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你有沒有留意到呢，那法利賽人講了很多的他的禱文，但他的禱文有沒有反映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來的？大概沒什麼的，只不過是反映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很想去表現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就不反映到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但是相反，那個的税吏呢，他的禱文很短的，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但是有沒有反映到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就是想反映他上帝就是那位施憐憫施恩典願意拯救罪人的那位上帝。那個禱文很短，所以在禱告裡面的時候，不是要望見自己那麼簡單，禱告裡面是要見到上帝，要認清上帝，要去體會上帝是一個怎樣的這位神。所以難怪乎那位神學家加爾文，他說你和我認識神的人就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就認識上帝。這個法利賽人沒有認識自己的，因為他只是他見到自己很厲害的地方，沒有認識自己的本相，其實都是一個罪人。但相反，這個稅利呢，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罪，他就明白同埋去經歷同體會到上帝係一個施憐憫施恩典嘅上帝。你有冇體會到神係一個點樣嘅神？你記得喺路加福音第七章嘅時候有記載另一個嘅法利賽人西門，佢請耶穌去到佢屋企裏面去食飯，但喺同席嘅裏面有一個嘅有罪嘅女人就喺度高抹耶穌嘅腳，你記得嗰段經文係咪？耶稣那个法利赛人呢就在那里就是以行行啦，就在那里心里面讲过，哇，这个耶稣连这个女仔 是罪人他都不知道。耶稣就跟他讲一个比喻，有一个债仔欠个主人很多钱，不过呢有另一个人呢欠得更多钱，他呢就去两个都免晒他们的债，他就问他，你觉得是欠那个债多的人会觉得那个恩典多啊，还是欠得晒少的人的恩面是少呢？那個當然是爭得錢多的人覺得是個恩面，那個是一樣的。這個女人因為知道她是一個罪人，所以她的愛就多，她經歷上帝的赦免就多。但是這個西門這個法利賽人不自覺自己的罪人的時候，她就體會不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愛。現在都一樣，她沒有體會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所以当你和我去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坐得下来去体会上帝是一个怎样的神？当你和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罪人，无论你和我信了主多久，无论你和我有多少个侍奉，无论你和我觉得我们的侍奉有多成功，你和我去到神的面前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一个罪人，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因为上帝的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他愿意向我们施恩典。所以神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位神。所以在祷告里面你见不见到上帝？见不见到上帝？在美国有一位牧师的女儿，她的英文名叫做 Abigail， 就是那个阿比该。 这个牧师的女儿，她有一次在台上去做见证，她就说在她的肾那里，还有在她的膀胱那里有很多粒石，医生 都觉得很难医，有很多粒石，她就恐惧，即要做很多的手术，要很多的出纹，她很多的不明白。她当她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她说，上帝啊，人人都告诉她你 OK 的，你是即系你系敬虔嘅时候，上帝一定要医你的，你要养得很好噶啦，你有对神有信心。但系呢一个嘅姊妹，佢就系同上帝讲，佢话我好多唔明白，我嘅信仰，我嘅生命真系唔 OK 嘅。但系佢点知道上帝答佢咩咧？佢话你觉得唔 OK 咧系 OK 嘅。上帝话你去到我的面前，你觉得你嘅信心系唔 OK 嘅，其实系 OK 嘅。你只要将你的真我去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说上帝给他很大的释放，因为他经常在教会长大，他是牧师的女儿，他有时觉得很大压力，因为个个人都要期待你很有信心，他说我是病就是病，我觉得自己很多不妥，我连信心都没有，但是他说感恩的就去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恩典够他用，告诉他不 OK 是 OK 的，只要真诚去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说这个祷告的功课就是去彰显上帝的恩典，不是他有多有信心，而是上帝是怜悯的神，上帝是恩典的神，所以神帮助我们。我们相反在祷告里面千万不要像学法利赛人那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样东西都是看重于自己，不要。我们今时今日这个北美的社会呢，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去吹嘘我们以自我膨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试探。即是最近前的时候看新闻呢，特朗普呢，前几天的时候新闻全部都是他的，讲不是讲过去联合国那里开会的，不是讲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他在那里演讲呢，你还记得他讲什么？你不用看完他成段的，他就是 call 了他的一句，他就对着联合国不同的国家的领袖，他说呢，唉，真是好了，他说我告诉你听，历代以来的美国总统呢，我是做得最好的，他说最出色最好 的总统来的，台下的人什么反应啊？嘘他和在那笑，你想想那班不是普通人来的，那班是各国的领袖，很有礼仪的，国际礼仪的，不过他们都忍不住在嘘他和在那笑。有时候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好像有真的不看到自己的本相，吹嘘自己。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活在一个这样 的情况，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是自己是最重要。有一次有一个的作家呢，他自己出了一本书，不过见到那本书不是很卖得，但他明明觉得自己那本书是很好叻的，于是他就托了一个国会的议员，他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将这本书给我总统看，就看看总统对我这本书有什么评价，帮下我吧。结果那个议员朋友真的给了这本书给总统看，那个总统看完之后就很客气地去写了一句说话，他说这本书都是值得大家看的，这就当是总统推荐这本书。结果当这个人再出版这本书，他自己的书的时候，就引埋总统的一句，这本书连总统都赞誉的推荐的，结果就大卖了。结果呢，即是大卖的时候，这个总统就觉得，其实这本书不是真的好得那么交关的，就是好像被利用了那样。于是呢，当他再版的时候，这个总统就出第二句说话了。他说呢，这本书其实不是讲得他那么好的，即是不是说那么值得看的，所以呢，大家都要即是想清楚你需要买这本书呢。结果呢，这个的作者呢又 call 这个的总统的这句说话，就说他这本书呢，总统呢有个这么差的评价，你值得买来看看他总统讲得对不对。结果呢又大卖，第三次再版的时候呢，个总统厉害了，今次不中计了，他说我不会再对这本书作出任何的评价的。结果呢，第三次再版的时候，那个作者就引用了总统这句说话，这本书呢连总统都评价不懂评价，你很值得买来看看。人总是有任何的方法你去满足自己，你去吹自己，自我是中心。但如果去到祈祷的生命都是这样，你和我就不知道究竟我们的本相是什么。 路加福音十八章呢度讲，那人倒俾这人，这人那倒俾那人为义咧，义嗰个字咧唔一定系讲紧就系咪得唔得救嘅问题。路加福音里面讲嗰个义系讲紧同上帝嘅关系。主耶稣基督话：你觉得嗰个法利赛人同上帝近啦，定系个税吏同上帝有密切嘅关系咧？系讲紧税吏。但系法利赛人讲紧嗰个祈祷，只不过系吹嘘自己，同神冇密切嘅关系。你同埋我咧，喺祷告里面睇重嘅系认识上帝，睇清自己，同埋睇重同上帝嘅关系。呢段经文唔单止系咁，让我哋睇清自己嘅本相，认识上帝系一个点嘅上帝。一个正确嘅去认识上帝同上帝嘅关系，其实亦都认识到其他人系一个乜嘢嘅角色。你睇个法利赛人，佢明明见到呢个税吏噶，但系佢话我唔像呢个税吏一样系一个罪人。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眼中，税吏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讲的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他明明见到那个有罪的女人，他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有罪的人，我才是义人。在他的眼中，其他人就是不配的，其他人就是罪人，其他人就是不值得上帝去怜悯。但上帝是不是这样看呢？上帝是不是这样看？上帝如果是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去看这个税吏的话，你和我都不用得救了。你和我哪一个可以值得配得主耶稣基督为你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一个配得。但感恩就是上帝不是好像法利赛人这样的眼光，但上帝都盼望我们不是抱着法利赛人的眼光去看其他人，成日觉得自己是比人优越，自己是比人高人一等，其他那些是罪人。我有两个见证，一个是我一个姊妹的见证，另一个是我自己的见证。早一排我去唐人街天恩护老院去探一个的教会的会友，探访他的时候，探访他之后呢，他出去拿车，你知道排唐人街，你知道唐人街那个附近都很多那些流浪汉，很多吸毒的人士。我记得我回去拿车的时候，就见到有几个人穿着那些制服，那些荧光的制服，但很明显他们几个是那些吸毒的人的。就在我的车那附近那里走来走去，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就很想在那里看看他究竟是不是想帮我的车在那里偷东西。走得近一点的时候，发觉其实你都不 make sense 的，偷嘢就不会做那些荧光的衣服。不过我第一个反应，因为除了他见到荧光的衣服之外，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知道这些是吸毒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想偷我的车的东西。所以走近一点的时候，发觉原来他是拿着垃圾桶，拿着个钳在那里执垃圾。追到最近我才知道，见到他那些牌，我记得他是写着 MP 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到了最近呢，当我们联会去请了一个机构回来去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 MP 原来代表什么。 MP 是 Mission Possible， 是一个基督教机构，是专请这些是流浪的或者是吸毒的人，帮助他们可以有工作做。所以是他请他们专在唐人街那里去执，去帮一些 去清理垃圾。但是我呢，一个牧师走到的时候，第一眼见到他们的，他是一个罪人。我要小心的就是他有没有拿我的东西，偷我的东西。我们就是这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比人家优越。但上帝看到的是他们的灵魂，看到上帝看到的是这一班罪人是需要救恩。其实我也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其他人。另一个就是我一次在祈祷会请了一个姊妹分享，我教会的姊妹，她说她在downtown 的 UGM 那里是一个机构去帮助露宿者的去派饭。她说她就在那里帮手 去派饭，其实都不是派饭，根本是那些露宿者会去到那个 center 那里去吃东西。她说她在那里帮手的时候，见到一个后生仔来了三次，即排队嚟食完一次，跟住之后排队嚟第二次、第三次。佢话咧第三次都仲带埋个朋友嚟啦，我都喺度撑台脚咁添。 咁佢話呢個姊妹就講咧，佢話啊，我就覺得唔抵啦，呢個人喺度即係濫用呢啲資源，試完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跟住仲帶埋個朋友去撐佢腳，跟住佢仲話咧，佢話佢覺得呢個人咧其實唔係咧老到到真係冇能力去自己去買嘢食嘅，佢覺得濫用啲資源，但係佢話不過佢睇見其他嗰啲侍奉嘅人啊，或者其他嗰啲嘅義工咧。个个每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都好有笑容。每一次嘅时候咧，都系好乐意过去服侍佢，并且去同佢倾偈。跟住之后，佢就去谂到咩咧？佢话其实佢原来佢嘅爱好有限。原来佢对人咧就要睇咧，你系咪值得我去帮？你系咪配得我去帮？你系咪配得我去服侍？但系佢话上帝嘅爱其实唔系咁嘅。上帝嘅爱系好愿意去到每一个人。上帝接纳每一个罪人，只不过是你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被人优越，不是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其他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祈祷，其实我们要认清自己，认清上帝，在祷告里面真诚地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去看其他人，才懂得去对爱和有怜悯，有神给我们的爱和怜悯，去爱和怜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原来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认识自己，认清上帝是怎样的神，并且要按着上帝的眼光去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让我一起 同心祷告。主，我们多谢你，你的话语是真实的，虽然是一个比喻，但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接着来要记载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税吏撒该，他悔改得了拯救，而他的生命也是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因为他就是一个被怜悯被施恩的一个生命。当他真正去认识你的时候，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主，我多谢你透过一个这样的比喻，其实也反映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上帝你就是一位慷慨愿意施恩典愿意施怜悯的这位神。主，要多谢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很热切去将福音去传开，去短宣，去报道，去接触我们身边未信的朋友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去带着那份的优越感，不是带着我们觉得我们高人一等那种的生命，而是我们是带着上帝你的眼光，上帝你的心肠去爱身边的人。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就是这样接纳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祝福牧羊会平安堂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祝福他们的教会更加的去见证你，更加去经历你，更加去认识你，并且是荣耀你自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们。